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，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人生一世梦一场，走火入魔也迷茫，最新艺术孩子问所求所得尽迷惘。各位看官，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。话说人生一世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任谁都不可能天天的尽是瞎乐，即便是吃饱喝足了，也总是有些或明或暗或虚或实的烦恼与纠结藏纳于心中。于是呢，有人看书寻求答案，有人在人生追求当中寻求答案，也有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寻求答案。 大爷， 哎， 大爷，嘿嘿， 嗯， 那个，我今儿要给您来送吃的来了啊！您瞧着，哎，您看，这是炸的小鱼儿，嘿嘿。这是炸的花生米，您上岁数牙口不好，哎，这是摊鸡蛋，这鸡蛋里有咱那个啊，这 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不吃白米饭呢。 没说白米饭，摊鸡蛋，摊鸡蛋里边还有小银鱼呢，小银鱼。哎， 你这孩子呀，这是摊鸡蛋是吧？ 啊， 摊鸡蛋有摊鸡蛋里头搁小金鱼的吗？ 不是金鱼干什么？ 金鱼摊鸡蛋、 搁的猪蹄儿，听明白了吧？ 这不是小鱼儿吗、 啊？对对对，这就对上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 骗我， 也就是咱俩能聊天，别人跟您都聊不了，是不是？每天呀、我是干什么呀？我在饭店呀，这些菜也都是我那个打包那个饭菜，他们那个就我打回来跟您一块儿吃，知道吗？这个。您每回老跟我聊这个什么古玩呢、字画啊、艺术啊、创造，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懂。但我跟您聊，我挺高兴，挺高兴。来，您吃着吃着吃着，来，这鸡蛋，这是那鱼，这来往这往那边， 哎， 怎么还菜一碗呢？您这个，哎， 别着别着别着别着。 没事，行，里边花生米没事。 那等会儿，我这还有一个，来使这盘子，不是。 您这怎么了？您 别动， 不是我别动， 您是老有这瓶瓶罐罐呐、啊 嗯、 盘盘碗碗啊这个的。 嗯。 您平常不让我动啊，就看您说这都可值钱有古董吧，怎么拿着成饭了这。 我说这个。 我叫阿福啊， 啊是 您老忘。 小 福 啊，小阿福啊。 哎呦还是不行。 这个。我呀 啊 追求了一辈子的艺术。 嚯。 但是我这现在岁数大了 啊， 我渐渐的我就。感觉到自己啊， 嗯， 我被这种追求给困住了，那 困住了， 我开始思索人生的真谛， 就真谛了都， 哎， 嗯，思索什么呢？ 我琢磨一个什么问题呢？ 什么问题？ 我是谁？ 嚯， 从哪儿来？ 嗯，又何 到哪儿去？ 嗯， 该怎么解答呢？倒是有点眉目了。 我这些都这个从哪儿来？哎，到哪儿去？这个有点眉目了， 到哪儿去？ 嗯， 始终还在疑惑。 哦，您是谁？从哪儿来？这已经解答差不多了哈。 哎，到哪儿去？ 还有点疑惑。我是你，您别说您疑惑，我更疑惑了。我更疑惑 啊，你疑惑怎么了？ 不，来接您接着说吧，您接着说吧。 那个，这个。前两个问题啊，解除了我之前的一些执念。 哦 啊，你来， 干嘛呀？ 这个你看看啊，我给你看看字儿啊，看画啊，看这个。 我不懂。 你看这个，你看这字儿写的， 那写， 你看这个有败笔啊，这上面 啊，对， 人字少一捺，你看看， 也都是撇儿合的 啊。你看这个木头，我给你看看啊， 什么木头？ 知道这什么木料吗？ 这不懂， 这叫河南黄花梨。 河南黄花梨啊，那也不值钱吧？ 这叫这叫大朱紫檀 啊，大朱紫檀的。 哎， 好， 刚， 嗯， 哎，你看旁边一扔，你看。哎， 你干嘛呢？哎， 嗯，根本不在乎。 不是，这不是挺值钱的吗？怎么就这么随手摆旁边？ 这叫人生一世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 不是，大爷，您今儿怎么了？平时咱俩聊的时候，您没这么那什么。您今儿是不是有点不是？有点毛，不是？那个 有点毛， 有点那个，有点什么想法吧？您是不是那什么？我这样，我呀，我出门啊。给您找个那个，也不是大夫，咱们叫心理医生啊。这个跟您聊聊啊，我出去转一圈，看给您找找。哎，哥， 又吓我一跳。 哎呦，林捕头啊，行了，忙了吧，巡街的吧，啊，巡街的吧。 哎，是， 忙吧， 拜拜。哎，别，你干嘛呀？你这么匆匆忙忙的，你要干嘛去啊？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里边这老头。 啊、 里边 老头怎么了？ 他要上哪儿去？ 他要上哪儿去？ 不是 什么意思啊？ 他要知道他自己要上哪儿，他不知道自己要上哪儿去。 他不知道他老家在哪儿啊？ 不是这意思，他呢就是、 啊、 他是谁？他知道了。 他是谁？ 他从哪儿来？他知道了。 他脑子有问题吧？ 他到哪儿去？他不知道。 那他去买张车票，想去哪儿去哪儿呗。 我也说不明白，然后他就把他那些收藏的吧都扔到边上， 嗯、 然后他躺着，我说不清楚。您哎，您等我进来，就这屋里的，您进不看看就知道了。 啊，行， 哎， 哪儿呢？人呢？ 就在床上躺着，您看， 哟， 大爷，不是 ，我摸一下，坏了，死了， 没气儿了。 哟，这好端端的吃着饭说着人生，怎么突然间就遇上了这么一个大的变故呢？唯有感慨一句，人生无常啊。而那些没有预料到的人与事，也正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着。 李大妈，您得说说，您帮忙给那这林捕头那说说。 阿福，你先别转移视线，怎么回事啊？ 不是我的事儿。 你刚才你从这屋里出去的，我亲眼看见你从这屋里出去的。你说出去之前这老先生还活着呢，然后一转身回来死了。你说这个地儿没别人，就你，不是你干的，谁干的呀？ 我不是就来这一回，我来好几个月了。您问问这大妈， 行吧，小吴啊， 您能把那舌头捋直了说好吗？林伯特吧。 哎，您怎么称呼这位大爷啊？不是大妈，大，您男的女的呀？大妈。 哎呦， 可能是大妈。大妈，您， 我姓李 啊，李大妈呀，李大妈，您来这儿凑什么热闹呀？李大妈，您有啥说的呀？ 我实在是不想跟这捕头说话了。哎，林捕头是这样 啊， 阿福啊是饭店的伙计，每个月定期的呀上我们这，来是给我们这个看望孤寡老人。 哦，还是来做好事儿的呀。 哎。他呢跟这个老头啊他们关系好。 哦， 我能给他作证。 你能做什么证 啊？ 这个老头肯定不是他弄死的。 那你弄死的、 就 是、 嗯 啊， 所以那个捕头啊， 哎， 您要这么糊涂车子呀，您不要打岔，您在破案呢，您知道吗？ 哥，对呀、啊、我是在破案呢。那你说不是他弄死，那谁弄死的呀？他总得事出有因吧， 你 自己死的， 检查一下这个现场好不好？ 这 先来看一下有没有遗书吧，好吧？ 就是的嘛，你看看这上写，这不有吗？这不老人写的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呵，哎呦，我天哪，神奇呀、啊！ 怎么了？ 哇，这事儿有意思了。 不错。 哎呀，发福。 说话。 你发财了。 我怎么发财了？ 你真的发财了。 啊。 你瞅遗书里写的啥？说他这些年来最新收藏寻求艺术走火入魔。然后呢 是 又写了和你相处之后得到的感触。 哎呦呦。 你看最后这块，最重要的是最后这块，你好好看。 啊。 如果有什么事儿发生，说他的收藏全部都赠给你。他的收藏全都给你了、 啊、 这小子真是傻人有傻福、啊、 他就那些破瓶子挂男木头给我了， 收藏 我都没地儿搁去。我 要你这孩子呀，什么叫收藏你知道吗？ 我不懂， 收藏都是古董，都是大价钱 啊，还都是大 价钱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就算你这是好人有好报吧。 哎呦，我这那个叔嘞，老叔嘞，您怎么就走了？也不通知我们一下，您就嗝屁着凉了。 别哭，别哭， 你谁呀？嘿，您哪位呀？您来干嘛呀？ 怎么了？ 您哪位啊？您一来就在这哭丧，什么意思啊？ 我老叔死了，我不能来哭丧了，是怎么？ 这事儿刚 老叔嘞，你怎么就死了？ 哎，你 干嘛呀？ 你要干嘛呀？ 我老叔死了，我哭丧了不行。 不是一般妇女才那么哭的，你是个男的，知道吗？你这个男的不要那么 哭。叔， 你说你是他侄子是吗？ 啊，对，我是他 侄子。你是亲的吗？从哪能证明你是他亲侄子啊？ 我先这干嘛？躲，你们都干嘛呀？你们都干嘛？ 你知道这老先生是谁吗？ 我老叔。 你老叔？那我也可以说他是我老叔啊。你知道他打哪来吗？你知道他的过往吗？你说你是他亲戚，你得说出他点啥来，我们才能信你是他亲戚啊！现在是个人都来说是他亲戚，我们都信呢。 不是，您干嘛？我看您这一进来， 废话， 看着这 我老叔没了，我得过来看看。 我 知 道，知 道吗？ 我知道。我说您看这个字画瓷器怎么、 哎 嗯、干嘛？这眼都直了，怎么意思？ 您那个谁啊？您别说，你先跟我说说。你说你认识这个老先生对吧？ 废话，我告诉 你 啊，我老头姓刘。 啊、 哦，我也姓刘，我爸爸是他哥哥，知道吗？我们是亲叔辈兄弟，不信您查户口去。 嗯，你说亲的，他的事儿你知道吗？ 废话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了。老头年轻的时候就好收藏，就好买这个什么字画、瓶瓶罐罐的木头，买这个，就因为买这个，败掉不少家产，知道吗？买东西啊，老买这假东西，这一买假东西呢，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头了。我们家也不愿意跟他多来往。哎，万万没想到啊，你这老头儿，他这长期的买假东西、买赝品，长期的在这里头熏陶，一来二去的，后来他买了不少真东西。 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 知道吗？ 听明白了。 哎， 我说你来了，念念有词，还挺值钱什么的啊啊、 嗯。然后那个， 知道， 外边进来，把这东西都给我搬走。 等会儿。 怎么了？ 你 拦着我干什么？ 你凭什么把人老先生东西都拿走啊？ 怎么了？ 你凭什么呀？ 老头跟我说， 老头有遗嘱，这东西是留给阿福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把他搬走啊？啊？ 什么？有什么？ 有遗书。 我这遗书真的假的？搬走，搬走，搬走，搬走。 什么搬走？不行。 不是这个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啊？这是咱们衙门的林捕头。你要是这样，属于这个对抗官府。 哦，捕头，捕头，捕头， 这是捕头。 不是您说有遗书啊？ 对对对， 遗书哪儿呢？遗书我看看。 哪儿呢？你还怀疑这遗书的真实性？ 对，你得让我看着这遗书。 等会儿。 嗯， 那你看上面怎么写的？ 这个啊， 最后那一行写着这个东西全部给阿福所有，看见了吗？ 哎呀，别给吃了啊！你这 太无赖了吧！ 没见过 把遗书给吃了， 没见过遗书。 哦，行啊，行， 你这不是无赖吗？ 这个， 行，别的综艺谁也不能搬啊。谁也不能搬，那些我现在已经把它封存了啊！这个事儿啊，现在还解决不了。你们跟我一起去衙门，等以后林知县来判定这场遗产的纠纷案。 嗨嗨，这白纸黑字的遗书就这么没了？看来关于这件事儿啊，以后公堂之上可有的打喽。然而一个任谁也没想到的巨大反转却化繁为简，将所有人都安排的明明又白白。 我的舅舅你怎么死了呢？ 我说阿婆，阿婆， 这姑娘说呀， 死的这个呀是他舅舅，他这也过来了，说这是怎么着的，我也不懂，你们聊吧啊。 这个外甥女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啊。这东西啊， 这是我舅舅， 我知道你舅舅的收藏啊，都已经让那个他侄子呀家人弄走。 什么侄子啊？ 他弄走了之后呢，就现在被 凭什么呀？ 被衙门封存了，知道吧？ 哎，我觉得这人就是一无赖。 对， 他怎么能把舅舅的东西就这么拿走了呢？ 所以现在呢，他也拿不走。你要是为这遗产来的呢，我劝你也就别打这念头了，知道吧？ 我觉得现在这些事儿应该都靠后说，我们得先把老人的后事给办了。 哎呦， 对吧？ 呵，你看，哎呦，我看咱老人去世到现在，我可算听了句人话了。哎呀， 可不吗？ 这太应该了，老人在这儿停着可不是事儿啊。 可不是吗？ 有两天，这咱说不好听的，这天太热，是不是？ 对呀、 啊，得为老人想，是不是？ 我的舅舅啊，我舅舅辛苦了一辈子，也没攒下什么东西来。我舅舅他攒什么东西下来了吗？他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？ 我不说了吗？有一堆收藏，又有字画， 那个 不 对，我知道。 然后呢，这大侄儿可是不少，但不，他现在分不了。问题在什么呢？ 为什么呀？ 本来说呀，老人把这个写了个遗书。 遗书搁哪儿呢？ 有证据，就说把这东西都给我 啊，给你啊， 给我啊。然后 那遗书呢？你先把遗书拿来看一下。 后来那刚才我说那侄子 啊， 把这遗书给吞了，吞了，现在胆子判他刑了。 他不仅要抢这些东西，他还把遗书给吞了。 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，不好说这东西是 没证据了是吧？啊，行了行了，那这遗产就是我的。 哎，不行。还真不成， 你谁要就不成。 我知道那遗书是怎么写的， 你知道，你别说 那 些。那 遗书写的是阿福是继承人， 就是的嘛。 遗书呢？ 大妈，咱走，跟他没法讲。 你说这怎么弄？你 我作为他的亲戚，我现在是最合法的继承人， 你是 这样 的。 他大侄子被抓起来了，而且那大侄子，我觉得真的假的不好说，我是他外甥女儿。 你说这大侄子蠢吗？这外甥女还坏， 就是这都什么人？ 哎呀， 哎，什么叫我坏呀？ 这都 什么叫我坏？我告诉你，我舅舅从小我是跟我舅舅在一起，从小玩到大的。 你是从小跟你舅舅玩到大的？ 对，就是我的意思是我舅舅。他在那会儿一直带着我， 甭哭，你舅舅 我小时候对我舅舅特别好，有一颗花生宝贝。 你别仗着你舅舅死了， 对，我小时候跟他呀，哼，我们都快成发小了。 舅舅， 他怎么了？ 干嘛用啊？ 嗯，我呀就是想死一回啊，看看我死了以后啊，这活人是什么样。 您吓死我们了，您可。 本来呀，我这个假死计划呀，还要打算多实行两天，等哪天出殡下葬的时候啊，我再活过来。万万没想到，突然冒出来一个大侄子，一个大外甥女儿。啊，大侄子还生吞遗书， 啊，舅舅， 这就有点意思了。 舅舅，舅舅，您这身体没事儿啊？ 啊， 没什么事儿，那您那个吃好喝好啊，平时多注意身体，这天凉了多穿点衣裳。那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 什么？你这早了？ 哎呦喂！真是出去一趟，怎么着了？你们后来那事儿处理？哎呦喂！ 别吓！ 这捕头，您有点捕头样，行不行？ 您捕头， 你这不是 大 爷？你不是死了吗？ 没死。 他都行为艺术，想体验终极死亡。 哎、老人家，您这回您这行为艺术可真是没少惹事儿啊！您下回啊，一定要先把事儿交代清楚再搞事儿。您好歹把这事儿先跟我商量，然后您再……您说您这一出一出的，我们这哪受得了啊？ 你经过这回怎么样啊？那仨问题怎么样了，大爷？ 这仨问题啊，我还真给想明白了。 都想明白了？ 以后啊，不纠结，不执念，好好活着。 嘿 啊， 太好了。那个林捕头啊、 哎， 你看看这大爷想明白了之后啊， 那你呢？ 我早就想明白了呀。我早就想明白了，他就那仨问题，我是谁， 从哪儿来、 要到哪儿去， 对、 您作为一个咱们一线的捕头、想明白这三件事了吗？ 我还真没想明白，这不是终极拷问吗？ 这有什么终极拷问的呀、我是阿福、我打饭店来，我这就回家。我名儿我还叫阿福，我早晨打家出来，然后上饭店做工去。我后天我还叫阿福，我早上起来做饭 去，然后你到 饭店做 工 去。我大后天还叫阿福，我早上从家出来到饭店做。我大后天， 行了， 别走啊，二位，我大后天也叫阿福。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吧。 古语有云，难得糊涂，但人活一世，谁又忍心一辈子从头到尾浑浑噩噩的度过呢？唯有在如此不懈追求之下，或许有一天我们能看明白，而明白了，也真正懂得了属于自己的难得糊涂。正所谓拨得云开见月明，到最后与那大道至简，也就殊途同归了吧。这就是大彻大悟终明了，所求所得放眼瞧，人生三问都有数，是殊途同归不飘渺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，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，每日练习武艺，功力大增。一日，黄蓉抱怨日子太闷，郭靖不忍爱妻落寞，二人辗转搬家，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。从此乐不思蜀，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。 笑口常开，娱乐消遣，拯救寂寞，活在当下。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。 健哥哥，快点的，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！FM 87.6，晚上10点半，广播剧场不见不散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

挪威冰雪